县市区供销社主任、市社机关各处室负责人、市社直属企业经理在保定市供销合作社领导带领下齐聚涿州，与涿州市副市长陈俊及涿州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一同，对涿州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成果进行观摩考察。近年来，涿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环境支撑战略，全市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越来越显著。涿州市电视台从即日起开设蓝天行动访谈专题栏目，营造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浓厚舆论氛围。为此，涿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吴海江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，据悉本局主要负责餐饮行业油烟排放治理、渣土运输管理、城市道路扬尘治理、裸土绿化硬化、门前三包制度落实等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谋划进行具体安排部署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先头客栈， 先头客栈， 先头客栈， 先头客栈，先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尘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北京时间的17:07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先偷客栈。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《凉凉》，也是来自听众乏味的点歌啊。我要解释一下了，很多听众都说，哎，你们是先通客栈呢，还是先锋客栈呀？我们是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先偷客栈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啊，也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昨天呀，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主题餐厅，我当时有问听众们一个问题啊，我说有没有王者荣耀主题餐厅啊，然后这位听众叫 Mr. 郭给我留言说有王者荣耀主题餐厅，就在良乡，但是啊现在还没有开业，说马上就开业了。等到开业的时候吧，貂蝉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到那儿吃点烧烤，杀上一盘，打架能拉近感情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开个玩笑啊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互动吧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，或者呢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去过的主题餐厅，好吃的话呢也可以来推荐给貂蝉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 是微笑的往事，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。 昨天呀，貂蝉给大家介绍了差不多能有个七八个的主题餐厅了，可是呀太多了，今天呢还想给大家继续来介绍。在北京啊，各种各样的餐厅太多了，是不是多如牛毛？近几年来呀，各种主题餐厅呢风靡一时，一些餐厅以鲜明特色打上了另类怪异的标签，且不管这类餐厅是时尚的潮流还是商业的鳌头，有人呢就会非常的喜欢。推荐的这个餐厅呢叫便便满屋饭堂，网友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新奇啊。在北京地安门外大街上的一家卫浴主题的餐厅，是北京首家用卫浴为主题的餐厅。小小的门面，狭窄的楼梯，走上二楼后呢布置的充满了童趣啊。这里的每把座椅呢都是一座标准的冲水马桶，盛放主餐的不是盘子，而是微型马桶，冷饮呢则大都放在蹲坑形状的便器里。 来这里吃饭的几乎都是年轻人，不大的殿堂里面放了几十张的小餐桌吧。店里除了部分冷饮的名称爆人眼球外，其他菜品呢都是很正常的，是走快餐风格，外加一些零食小菜呀、啊，呼朋引伴，加上一群朋友小聚，还是挺有趣的哈。餐厅的所有装饰都是按照卫生间的样式设计，椅子呢是货真价实的马桶，餐具也是小号的马桶和便盆啊。当做桌子上的木藻盆里面还养着红乌龟，处处呢都透着新奇，很可爱。老板呀，介绍他开这家餐厅呢，主要是为了能让年轻人缓解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压力，各种雷人，让人爆笑不止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里面去看一看，去尝一尝。如果不嫌弃的话呢，一定还是挺让人喜欢的风格了。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天安门外大街91号，人均消费呢在50块钱左右，因为是快餐嘛，肯定不是很贵。这家店呢叫做便便满屋饭堂。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王力宏，我们的歌。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啊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，或者说呢来推荐给貂蝉一些好吃的餐厅也可以。 从白天唱到黑夜，你一直在身边，只在身边。如果世界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，带着我进梦里面，让歌词都实现。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。是 hiphop 还是摇滚，我的爱一直不变，所有美好回忆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不过界跨时代，才不会叫 kiss goodbye。 要每一句能够

从来不曾想的太多，隐藏我自己，一次一次都是你爱中的美丽，每次回头都因为放不下，怕你犹豫。 OK，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啊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和李杜一起合唱的《何时梦醒》。我们继续来说一些有代表性的主题餐厅啊，这家店呢叫西港。到这个西港里面啊，就能感受到80年代时光隧道里寻找你的童年记忆。看来这家店比较适合80后去吃，穿着复古款的时髦小青年咯咯的笑着，谈论着最喜欢的口蘑鸡蛋和暖胃麦乳精，很大个儿的手提录音机里劲爆的放着一些很经典的一些老歌了。这里面呢都是旧玩具、简陋的课桌和其他当年的流行物件啊，都是80年左右的。其中呢有个复制的老式无轨电车当做吧台，前灯还能用。哇，这家店呢地址是在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大京厂西港3号，人均消费呢也不是很贵啊，在60块钱左右，比较适合80后去一家餐厅去尝一尝啊，来寻找一下你的童年记忆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猜火车电影餐厅。餐厅是著名的猜火车电影沙龙的举办地，餐厅还提供阳光房、 loft 位和室外餐位，人均消费呢在90块钱左右。环境很漂亮，很美，还有草地呀，还有一棵老树。地址呢是在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 C1 座，在鬼街的附近，叫猜火车电影餐厅。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啊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，或者说来跟貂蝉介绍一些你喜欢吃的一些比较好吃的餐厅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刚才这位听众叫盼，说点一首《不再联系》送给自己，祝福我终于解脱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分手了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没关系啊，开开心心的多好每一天。来，把这一首崔子格和夏天演唱的《不再联系》送给你听。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

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喽。 争不过天与地，也许低下头会哭泣，也许流泪需要费尽心力，会有玻璃墙出不去，一生与苦难做邻居，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。像车轮，我是只蚂蚁。 这首歌来自王建房演唱的《在人间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仙呢是神仙的仙，偷呢是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！微信关注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互动吧，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，你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餐厅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 一生与苦难做邻居，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？谁能证明你在人间来过？ 我们继续来推荐在北京一些值得推荐的主题餐厅啊，这家店呢叫 Friends Coffee 老友记主题店哦，喜欢看美剧《老友记》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。这是一家《老友记》的主题餐厅，企鹅宝宝很抢手，经典的窗帘，橘黄色的大皮大沙发， 贴满剧照的墙壁，这里的每样东西几乎都是根据电视剧里的样子定制的。去找找美剧《老友记》里的中央公园咖啡馆的骨灰级再现，里面卖咖啡、巧克力松饼、热狗，并且提供无限续杯啊！一群打闹的年轻学生抢着坐在那张有名的沙发，然后轮流用吉他胡乱弹上一曲《臭臭猫》。这个老板啊，杜鑫是位狂热的老友记的爱好者，他承认自己研究了网上几百万张图片才把咖啡厅弄成这个样子。嗯，真的还蛮像的。没错啊，而且他穿的就像老友记里面咖啡厅服务员甘瑟。这家店呢是位于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以六号朝阳 SOHO A 座0616室。嗯，是一家老友记的主题店。如果喜欢看美剧《老友记》的话呢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家店去看一看。地址是位于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以六号朝阳外 SOHO A 座0616室。嗯，继续的这个店呀，它非常有特色，太有特色了，可以说叫老船屋。是由海岩设计的北京城第一家室内水上餐厅，颇有江南水乡的格调啊。餐厅环境碧水之上，荡漾着四条乌篷船，船以苏梅、太子、斑王和青龙命名，星光与火交辉相映啊，演绎着其中的渔村码头。哇哦，是京城的第一家室内水上餐厅。室内的水上餐厅，想象一下吧，肯定颇有一番风味啊，是不是？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区工体北路新中西街八号亚洲大酒店一号，人均消费呢还是比较贵的啊，在200多块钱左右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一看，去尝一尝，看看饭菜到底好不好吃。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区工体北路新中西街八号亚洲大酒店一楼。 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。 刚才啊，听众陆群说点首情侣装回忆一下大学的场景啊，说上学时候还记得许嵩很火，是一个时代的回忆。没错，把这一首许嵩的情侣装来送给你听，回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吧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，来跟貂蝉说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说来推荐一下你喜欢的餐厅也可以。 形同陌路的结局真伤感，如今破镜难重圆爱情这场比赛，人数好难。不日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小心翼翼就能重演这场电影，我会不会坚强，会不会退堂，只留寂寞陪我说说话。不日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模仿你的习惯就能离你更近，太坚强是软弱，太退堂是折磨，我该怎么整理你给过的温柔。听说幸福很简单，简单的世界终究冲淡，曾经的海枯又石烂，抵不过你最后一句好聚好散。能不能当成彩排，形同陌路的结局真伤感，如今破镜难重圆爱情这场比赛，人数好难。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小心翼翼就能重演这场电影，我会不会坚强，会不会退堂，只留寂寞陪我说说话。不是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模仿你的习惯就能离你更近，太坚强是软弱，太退堂是折磨，我该怎么整理你给过的温柔。穿上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，不是天下有情人的

全是数字，谁会真正知是何容易？烦恼一生全为数字，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？明明跑正二三，为何弹出四一？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四价位报升变咗1004？凭号码来认识你的 IQ， 你的身家，你的体魄，你的一切。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，看看计数机里有咁几个人知。零四零四零四零四零四。

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《数字人生》，来自听众燕的点歌。他说，在车上听着一些节奏感非常慢的歌，都快睡着了。来点一首快节奏的歌啊！那以后貂蝉在节目当中呢，尽量都放一些节奏感很快的歌，避免你们开车睡着了。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是不是？我们继续来推荐最后一家这个餐厅啊，说呀，这家餐厅呢叫木马童话黑暗餐厅，是北京唯一的一家黑暗餐厅啊。说闭上眼睛，打开心灵，黑暗中奇妙的人们是无法言语的。木马童话餐厅的名字取自西方的著名传说特洛伊木马，来此的食客呢，仿佛化身为骁勇的古希腊勇士，置身幽暗而巨大的木马腹中，开始一场神秘奇妙的美食旅程。哇哦，说到这儿，觉得还蛮吸引我的呀。木马童话主题餐厅呢，分为微光和暗光两个部分。哇哦，微光部分呢，布满发光微弱的月亮星辰，暗夜玫瑰和桌上静悄悄的开放，感觉呢浪漫非常。而暗光区呢，当然是不折不扣的伸手不见五指，黑暗中的美食越是可口。伸手不见五指，是不是能不小心的吃到鼻子里面去呀、啊？好，开个玩笑，这家店呢，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09婚庆大楼8楼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09婚庆大楼8楼，叫木马童话黑暗餐厅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啊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餐厅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，那么我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这一首歌名字叫深深深深，我找一下，来自听众蓝色的梦想，他说点这首歌送给他的爱人。把这一首歌听完，深深深深。 谁永远演了谁念我心，竟然是你，深深深深爱着我，因为你我是那么不平庸。从此我温暖熟悉的怀中，是你无风无雨的晴空。原来你是如此深深深深爱着我，深深深爱着我，因为你我是那么不平庸。